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活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今天的情报员一涵。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情报员杨帅。 嗯，那近期关于各国留学的信息啊，也是层出不穷啊，新政策呢正在不断的刷新当中，所以今天这个时段呢，就跟大家先来梳理一下那些跟留学有关的资讯。 是的，首先来看一看签证方面的消息啊。大家知道，从2016年的6月1号开始，中国的护照包括了外交护照、公务护照、普通因公护照和普通护照，赴这个摩洛哥就已经可以免签证了。摩洛哥的大使馆呢，也已经正式的公告了这件事情。除了摩洛哥，还有两个法语国家同样也是免签的，包括了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另外，马达加斯加对中国护照实行落地签，大家出国留学可以说是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如果有机会看看这个广阔的风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嗯，听起来还蛮不错的哈。 的， 那说完了这个护照，我们再来说一说留学吧。 嗯， 先带大家去到澳洲看一看这个关于留学的一些热门的分析。 澳洲留学好像近几年还挺热门的。 嗯，没错。那如今呢，去澳洲留学的人数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国际学生啊、家长啊，对澳洲留学的选择其实也是越来越看好。 对， 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去澳洲留学的话，选一个好的专业可是涉及到你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啊。那最近呢，据澳洲的网络报道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东西呢逐渐成为流行的产物，大学的专业选择也是这样。近几年呢，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医护啊、艺术、健康学等等一些专业逐渐成为热门的专业，而且每年呢开设这些专业的学院都会收到成千上万的申请。 如果以大众吸引力作为专业热门程度的这样一个预测指标的话，那么今天就告诉大家，在2017年有8个专业他们成为了最热门的专业。 诶，哪8个专业呢？ 第一个呢就是医护专业。其实刚刚讲了，在这个维多利亚州啊，最大的6所高校里，医护专业他们都进入了前4名专业的这样一个热门榜单当中。 嗯， 在澳洲天主教大学、联邦大学以及维州大学里，医护专业均为第1热门专业。 嗯， 拥有医学知识，救人助己，收入中上，社会认可度高，受尊重，就问你感不感兴趣？ 感不感兴趣？ 从小就有一个想成为医生。 缺制服吗？制服诱惑。 哎，这个话。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个啊。 嗯，好。 第二个热门专业呢是艺术。艺术专业呢常年受到学生的喜欢，不管是在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其中呢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外交以及传播等等一些领域。而墨尔本大学呢拥有最大的艺术学院，2017年墨尔本大学艺术学院呢就收到了7800多名申请人的申请，而莫纳什大学的艺术学院申请人数排名全球第二，为7300多份。哇，这样看起来蛮多的啊，我有点担心他们招生办的这个招生老师啊， 就是无数的资料递过来，每天都是一直在看。 对啊，要审批啊，要看呐、啊嗯。 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如果要报这些大学的同学们也要注意了，可能这个竞争压力会很大。 没错，没错，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是的。OK，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第三个热门专业，那就是健康学专业。其实健康学是一个日益增长的科学领域啊，这个专业的重点呢，就是促进社区的健康。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经常在健康、营养、营销或者政策制定等领域工作。这个拉筹伯大学和迪肯大学的健康学专业就比较抢手了。那么刷朋友圈的这样一个养生贴文，不如读一个真正的有料的而且是非常正规的大学的专业课程，来选择一个健康的生活。选择澳洲，选择健康学专业就没错了。 嗯，其实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会很主动的去办健身卡。哎， 是，我也办了，但是就不去。 所以你现在八块腹肌等于零一块， 是两块，就是会有交叉的部分。 好吧，大家自行理解啊。 啊，自行脑补。 啊，对对对，好的，接下来的这个专业呢，就是中外人都非常喜欢的教师专业。其实它和这个医护专业一样，因为这个教师行业呢近几年来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 对， 教师专业在维州大学、还有迪肯大学以及澳洲的天主教大学呢都是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那说起这个教育专业呢，是澳洲的移民专业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地人对于教师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是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澳洲其实它地广人稀嘛， 对 啊、就是对于这个教师啊，或者说各行各业吧，应该是需求量都是还蛮高的哈、 很多人才到他们那儿去。 对，所以学生一般都会认为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找工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说不定最后还可以成为一个 高薪职业哈。 对，第五个了啊，今天的第五个热门专业叫做生物医学专业。生物医学专业的入学要求其实是蛮高的啊。ATAR 高于96分才能就读于墨尔本大学的生物医学专业。 哇，这样听起来还蛮高的。 对，而且这一分数现在莫纳什大学同样也是高达94分。这个专业主要是研究疾病如何发生、如何预防甚至如何治愈等问题。 哇，94分，其实这应该是托福的成绩哈。 如果是托福94分，那真的很高。 对啊，在拉筹伯大学、莫纳什大学、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以及墨尔本大学在商业专业是遥遥领先的。2016年，这些专业的目的呢，旨在培养通晓信息还有商业的毕业生，使学生掌握解决高级问题、信息分析还有项目管理的这些牢固背景知识。所以，想要得到比较全方位的这个商业学习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去澳洲的这三所大学来学习。 是的，其实刚刚讲了这么多专业，都是我们国人出国比较喜欢选择的一些专业啊。 没错，热门专业。 对，热门专业。第七个呢，叫做科技专业。在去年，科技专业是维州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仅墨尔本大学就收到了高达9600多份申请啊，属于这个澳洲前途无量的热门专业。当然，这个钱就是 money， 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嗯嗯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啊。是建筑施工。哎，乍一听可能会觉得什么意思， 是就是建房子的吗？ 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建筑施工专业呢可能不是最热门的领域，但它呢却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最大的专业之一。它需求量大，薪资高，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拥有啊。风里雨里工地等着你， 哎，一句流行语啊。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澳洲留学的一些热门学校的分析，还有热门专业的分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是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出国留学就是为了更好的学习，然后拓展自己啊，丰富自己啊。 没错。 但是呢，在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报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安全因素的问题。 是的。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再梳理一下关于出国留学安全啊，这个排行榜的一些国家。 嗯。留学现在到底安不安全，成为了更多家中的关注点。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首先，第一个国家呢，就是加拿大。 嗯， 加拿大被称为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之一啊。人们在这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北美国家，可以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壮阔且丰富的这些自然资源啊，更吸引着大家去那儿旅游。安全第一，教育质量高，留学费用合理，教育和就业机会都较美国一样的好，但是竞争却没有美国等其他的大国家那么的激烈，而且加上这个生活节奏也并不是特别快，是让人感到安逸的一个国家啊。加拿大一直以来都是移民养老最佳去处，除了适宜的气候还有当地人都很友好之外呢，良好的社会福利和安定的社会也是促使大家纷纷选择去加拿大移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加拿大呢，它拥有口碑极好的社会福利制度，甚至提供全民免费的医疗保险。哇，好诱人，怎么办？对，生育保障这些女生关心的问题等等，在加拿大都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解决啊！不仅是美国等国家极力效仿的，也是他们所望尘莫及的。 嗯，没错。那其实很多人一提到留学，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像美国啊、英国啊这种比较怎么说，在世界上可能比较抢手的知名度国家。 是的。 但是其实像加拿大这些澳洲啊。对，加拿大、澳洲啊，这些国家同样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些竞争力的。 对，我很多朋友就在澳洲留学， 对吧？ 嗯。 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像去美国留学申请的一些学校，加拿大的学校其实他们的这个排名也不见得会比较的靠后，应该 也。所以就是说有同等的竞争力，但是又更安全。 嗯。 就是我觉得要让我选的话，我可能现在有点动摇，因为我现在在准备去美国留学。 哦。 但是我看到这则消息，想一想，哎，是不是加拿大会好一点呢？ 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 好的，我们说完了加拿大呢，继续来说下一个排行榜啊，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国家就是澳洲了。 嗯。 澳大利亚呢，和美国、英国等等一些其他发达的国家相比，留学的费用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廉的，那这个是很诱惑人的啊。 是的。 另外，它良好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人文环境啊，还有澳大利亚社会福利制度也是非常受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女生的青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国民幸福指数非常的高，而且寄宿家庭呢都是经过当地政府的严格审批过之后才可以这个入住的。所以呢，综上所述，澳洲也不失为一个留学的好选择。 是的，最近几年我们国内都在提这个幸福指数啊，有一些国内城市的排名。那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澳洲的排名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除了去考虑去留学之外，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去那儿移民呢？ 这个也可以考虑一下。 是的。接下来呢是第三个安全的国家，那就是英国。英国呢是相当的安全啊，因为英国的这个 CCTV 监控录像的覆盖率非常高，地区的安全性呢也就变高了。我记得在前几年英国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潜行追踪，就是讲大家模拟在一个整个特定的区域里进行潜逃，但是利用这个英国的强大的 CCTV 的这样一个网络来把这些所谓的就是节目当中的嫌犯进行一个抓捕， 监控啊，非常的先进。 啊，聊到英国这个正常的白人住宅区，即使你出门不锁门其实都没有关系的。英国是一个岛国，相对其他留学国家，而且它有着大家都知道非常绅士与淑女的这样一个美誉的国家。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呢，英国也是很安全的，当地的生活非常的便利，居民也非常的热情友好。女生去英国一定可以享受到绅士的待遇，说不定还可以找个英国男朋友，是不是 之类的啊。 对。 好的，那接下来安全系数排名在第四位的就是新加坡。那新加坡的治安呢都是出了名的好啊。 是。 那教育呢也是结合了中西方文化，然后新加坡呢被称为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花园城市，法律健全而且执行力度高。以安全角度考量呢，对于女孩子来说，新加坡留学就是你的不二之选。而且这个国家呢不喧闹，非常适合安安静静的学习。如果你毕业之后想要找工作啊，这个国家的 办事效率也是相当快的。 是的，那以上四个呢，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汇总的最安全的留学国家了。 没错，相对而言啊。 对。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留学资讯板块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金手指访谈，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外高校情报站金手指板块，我是一涵。 大家好，我是杨帅。 嗯，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嘉宾啊，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妹妹。 是的。 啊，是来自于，她留学于哪儿呢？孟加拉。 孟加拉国的达卡大学，欢迎一敏。 欢迎。 大家好，我是一敏。 嗯，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啊。 呱唧呱唧是什么意思？棒棒的。 嗯，棒棒的。 嗯。一敏呢是在去年年底啊就去了这个孟加拉国的达卡大学留学。其实你这样一个留学的项目好像是学校提供的是吗？不是自己申请的。 对，其实严格上来说应该是国家的一个项目，只不过是通过学校然后传达到了我们班上。 嗯， 然后我们才有了这个机会。 嗯，所以你现在就读的是哪个大学呢？ 我是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孟加拉语。 嗯， 孟加拉语。所以呢，在你大二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到孟加拉国进行一个留学深造的这样一个机会，对吧？ 对对对，是在大二上学期。 那一敏，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去的这个国家呢比较的 小众 啊，很小众。其实很多人留学会选择比较大众的国家，当时你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了这个国家呢？ 其实还是要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我学的就是孟加拉语。 哦， 所以最好的话就是要去孟加拉国当地，然后跟当地的人交流，这样才会对我的学习有帮助。 嗯，比较贴近哈。 嗯， 哇，你这个专业真的是太小众当中的小众啊。 对对对。 听说近几年这个小语种是非常的受欢迎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一敏选择这个专业选对了，而且还有到去当地国家去这个进行一个实践的经历，我觉得特别的棒。 嗯，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出国留学之前他会有一些准备嘛，对不对？ 是。 就是像一敏的话有没有经历过或者经过这样一个申请啊，然后准备材料啊这样一个过程呢？ 嗯，其实严格来说的话，我们出国是国家留学的一个项目。 哦， 对，我们所以就不需要我们个人去申请当地的学校，而是国家给我们安排学校。 嗯， 我们只需要去使馆办理护照呀，交一定的保证金。 嗯 嗯，还有就是把自己的成绩单要提交一下。 嗯， 通过审核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机会了。 那需要参加语言考试吗？ 因为孟加拉语这个语种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没有专门的那个等级考试。 就其实这是一个国家合作的项目，也算是学校之间合作的项目。 对， 所以就是有一个直接这样去的过程，没有太繁琐的一些说我要提供一些很复杂的资料，都没有，对吧？ 对，相对于像西班牙语之类这种大语种就没有那么复杂。 嗯， 去到那边之后你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好吗？ 孟加拉国去的感受的话，孟加拉国是在南亚印度的东北边。 嗯， 首先最大的感受就是那边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嗯， 有多热？你是什么季节去的？ 我们是在中国的秋冬季节去的。 嗯， 但是那边的温度一直保持在20度以上的样子。 是常年那个温度吗？ 它的夏季可能会达到40度，可能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他们对20多度这种天气还是觉得比较冷的。 嗯， 那除了这个温度啊，就是你去那边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让你觉得跟咱们国内差别特别大和不适应的地方？ 还有就是交通吧。 嗯， 交通， 常用的交通工具在孟加拉语的那个单词叫 Riksha， 就是有点像人力车的样子。 哦，人力车。 但是他们的人力车会装饰的非常的华丽。 人力蹦蹦。对吗？ 对，他们也有类似蹦蹦的车。 嗯， 但是那个是烧天然气的，让我还挺吃惊的。 这么高级。那刚刚讲的是短途的出行工具，那长途呢？因为在我印象中，刚刚你提到印度这两个字，我就想到可能在 火车。 对，然后挤满人的那种火车。哎，在孟加拉国会有这种情况吗？ 其实 我也是从网上看到他们有扒火车的情形，我们去到那边没有真正的，因为我们是坐飞机过去，所以我们没有体验到那种坐火车的感觉。 下课之后或者没有课的时候，有没有去到他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景点啊、公园啊，类似于这种地方去感受感受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所在的那个达卡算就是它的首都，也是它的一个邦，他们把省叫做邦 啊。 然后可能景色比较优美的呢不在我们那个邦的范围内，我们由于国内的情形比较的复杂吧，我们不敢出去有过多的户外活动、 交涉。 但是其实他们那儿比较好的就是他们的天气还是挺蓝的， 就是空气质量特别高。那去到那儿之后你觉得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最难适应的还是天气吧，因为我是北方人，然后他那种是南方的湿热的天气、所以我就有点难以接受。 崩溃啊。 所以你会说饮食类，饮食方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饮食的话我个人不特别能吃辣，他们那里的就是以咖喱这种为主，所以会有一点辣。 哎，那很适合我，我是无辣不欢的。 哇，那他们那里有那种也就像湖南的小米椒之类的， 小米椒， 对，就是有那种辣度，所以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哎，好，有机会一定去啊。 还有就是他们那里的甜食。 甜食 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如果有 不是推荐是提醒，对吗？ 对，提醒一下，如果要去的话轻易不要尝试他们的甜食，因为真的是太甜了。我 以为你要说甜食当中还有辣椒， 甜到骨髓里吗？ 就是我作为一个很能吃甜、很爱吃甜食的人，我都觉得牙都要掉了。 是所有都这样吗？ 对，所有的我们觉得他们的甜食都是一个味道的。 那 当地有没有一些特色的食物？你觉得是你推荐而不是建议不要吃的呢？ 特色的话，我们最爱吃的可能是有两种，是一个叫索莫加，一个叫Singula。 所以是什么？所以是什么？ 这个其实还挺难形容的，它是那种三角状的，然后用土豆啊，主要成分是土豆吧，有点类似外面一个酥皮，里面包着土豆泥以及一些青椒之类的混合而成的。 真的有辣椒。 但是它的辣度对我来说还好，还刚刚好，对，可以接受， 特别辣， 对， 嗯嗯。 还有就是 Dolgad， 这个其实就是咖喱饭， 咖喱饭， 对，但是他们那边和印度一样是手抓的， 那你们那儿去那儿有筷子吗？ 我们自己带筷子， 哦，他们当地也是不用筷子的，是吗？ 他们不会用的。 去餐厅吃饭也是手抓吗？ 对，我们一般会问他要一个勺子，但是他的勺子感觉也是。要费尽周折才能帮我们找到勺子。他们的米饭是用盘子装，然后一盘米饭，然后 咖喱， 对，他们会有一个小碗，就是装着一些咖喱汤，其实不算咖喱，是豆汤。他们那儿有一种豆，黄色的豆子，用那个做成的汤，然后你就把它浇在米饭上，用手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 画面太美， 不敢看，不敢想。 对。 但是其实我一开始觉得手抓饭，就是想想中国的那个米饭都是偏粘性的，我会觉得去之前我会觉得这怎么抓呢，一抓就粘在手上。但是其实去了之后发现他们的米饭是颗粒分明， 干干的， 对，就是分得很开，不会有粘在一起的情况。 所以说你用手抓的这个过程它是也是有技巧的嘛？ 对，他们真的是，反正我们没有办法学来。 因为我之前就接触到过一个印度的朋友，他曾经跟我就是说专门的普及过这个手抓饭到底应该怎么吃。他说好像手要扶在你，就是左手要扶在右手的手腕上，然后呢那个用你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三根手指 来从前往后的这样蒯，就像小铲子一样向内蒯，向你的身内侧蒯、然后蒯完了之后呢要稍微捏一下，就让它紧实一点， 一个饭团， 对，好往嘴里放，然后要把它这样立起来，然后手指尖朝上，然后放到你的嘴里， 就其实也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对对，大概是 很优雅，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狼狈。 没有没有没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不知道那边吃饭，就你有没有去仔细的观察过他们那边人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 姿势 啊，对，姿势 其实应该也差不多，但是要提醒的一点就是你千万不能用左手来抓饭吃，这算是他们宗教的一个礼仪问题，如果你用左手是不礼貌的一种行为。 哦， 在我们中国其实也有一些非常多在餐桌上的一些文化， 对，礼仪 需要去被遵守的。 对对对，比如说你吃完饭你不能把筷子放到碗上啊，要拿下来。 比如我小时候来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小时候吃饭如果不端碗的话就会被爸爸用脚在桌子底下踹。 哦，就不可以把碗拿起来是吗？ 必须得把碗拿起来。 哦，必须要把碗拿起来， 这是一个礼貌的行为，不能就是整个人趴在桌子上吃饭。 哦，那还真的不一样，因为我认识一个韩国朋友，在韩国人吃饭那个碗是不能离桌子的。 是吗？ 对，是绝对不可以离桌子的，而且手要扶着碗然后这样吃。对，左手扶着碗，然后用手拿勺子啊或者筷子啊这样吃。 对，我就每次看韩国人吃饭怎么觉得那么好吃，到自己吃的时候哎呀也就一般了。刚刚讲了出行，讲了饮食，那你觉得在你在孟加拉国待的这段时间里，你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给我印象最深的最有趣的是他们那里的狗。 狗和我们中国的狗有什么区别吗？ 你看在中国一般看到的狗都是活蹦乱跳追逐打闹， 对， 但是他们那里就是非常的慵懒，总是趴在地上睡觉。 我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是太热了。 对，太热了。 我也觉得是， 就整天感觉就像我们人一样，每天早上一起床特别热，整个人就没精打采。 哎呀好热啊。 对啊， 对，他们就 想动。 傲娇的狗狗就永远是趴在地上，因为地板可能还会凉快一点。 是的，而且还不会挪地儿，就是你比如说上课之前他是趴在那里睡觉的，你下了课出去一看他还是趴在那里睡觉的。 会不会你误会了，他其实是个雕塑？ 还有可能。 那除了狗还有什么吗？ 还有的话，其实交通在他们的地面上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的减速带不是那种一小格一小格一小格这样来减速吗？ 对， 但是在孟加拉它是整块凸起来一块， 是地面就凸起了吗？ 对，地面凸起来一个拱形的，但是是实的，里面是实的。 懂，就是在路面的这个设计之初它就已经设计了，它是一个凸起的。 对， 而不是像中国加一个东西在上面。 对，所以这样的话尤其是坐人力车的时候就特别的颠，一到那个地方就特别颠。而且有的凸起吧会比较高。有些比如说他人力车其实骑的还是比较慢的， 是， 所以他们就得下来然后把车推过去才能经过这个减速的地方。 懂了。刚刚我没有问你说这个人力车它是踏的还是拉的呢？ 脚蹬的。 脚蹬的。 对， 就像国内的那种脚蹬的三轮车一样类似的嘛。 对对对，是的。 好的，说了这么多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我是一涵。 我是杨帅， 一会儿 见 了。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 手，叶 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入每一寸光阴。 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海外高校情报站金手指的访谈板块啊！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孟加拉国孟加拉语的达卡大学一敏，欢迎一敏。 大家好，我是一敏。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非常好奇，就是一敏，你们平时上课的话会就是坐这个人力车吗？还是自己走路去？ 一般来说的话是坐着人力车去上课，然后回来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是走回来的。 那坐这个人力车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呢？ 孟加拉国的货币呢叫塔卡，12塔卡约等于1块钱。 嗯， 所以我们如果坐人力车去那个我们要上课的地方的话，是20塔卡。 嗯， 也就是1块多钱就可以到教室了。 那距离嘞，大概车程是多久？ 对， 因为他那里的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要花费20分钟吧。 20分钟 1块钱，还很合算的， 类似于咱们这儿的公交车的价钱，太划算了。 对， 我觉得比公交车要划算，因为他那是私人，不是？ 对，就是专属的， 对，专属你个人。 对， 不，我们去的话最多坐3个人，就很挤很挤。但是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他们当地有坐5个人的情况，而且是5个男的。五个男人 啊，男人， 然后挤在那个地方，哇，真的是不可思议。 对，说到这个人力车，它是那种就是封闭式的吗？跟汽车一样的，还是相当于咱们国内的类似于蹦蹦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 它是敞篷的 啊，敞篷。 哇，这么豪华！ 它会有一个座，然后有一个背椅， 嗯哼， 那个背椅上会有折叠的、可折叠的遮盖物。 哦，相当于黄包车是吗？ 对， 对， 所以就不是住在学校吗？ 不，它其实是学校特别特别大，大到以至于会有很大的道路在那个学校之间 穿插啊， 对，穿插。 嗯， 达卡大学算是孟加拉国比较大的大学了吧？ 对，算是了，而且还挺古老的， 就是历史悠久，然后也非常的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国家。 对， 那你们在那儿住的环境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安排的是近几年才刚刚建起来的一个，而且给我们安排的是和教师同住的一个公寓楼里。 公寓楼那是几人间呢？ 我们是相当于住了一个3室2厅2卫的房间。 套房。 哇。 对，但是其实还挺挤的，我们一共13个女生住在那样子。 2厅2卫， 其实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宿舍，也是上下铺吗？ 不，它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 公寓、 嗯、然后我们把客厅也当作卧室来用。 啊、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国内100平米或者是120平米左右吧。 哦，那这样算来 3个人 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拥挤啊。 但是相比于他们学生的宿舍，给我们安排的已经是算是不错的了。对、 嗯、 其实我们那个公寓给安排的就是有一个厨房，所以我们是可以自己买菜做饭的。 哇， 真的，说实话，我在去之前是没有尝试过真正做饭的，只是可能远观我的爸爸妈妈在那儿做饭，只有到那儿之后 被逼无奈。 对，真的是实在是无路可走，只能自己做饭， 硬是练成了一个大厨。 对， 对， 对， 所以你都尝试过哪些菜系？ 西红柿炒鸡蛋。 其实原料也不多嘛，就那么几种，来来回回的，主要原料是土豆，因为那边土豆的话还蛮多的嘛， 煎蒸烹炸， 对对对，都用过，就是煮 土豆宴， 煮土豆、炸土豆、炒土豆，各种都会有的。 那对，回头你可以搞一个土豆宴，那你就是绝对的高手。 土豆方面的这个烹饪专家就是一敏啊。 是的，是的。然而我回国之后发现我家并不怎么做土豆， 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是的。 那除了这个土豆呢，还尝试过什么其他的菜？ 其实他那里的蔬菜的话和国内还是挺像的，像青椒呀、胡萝卜呀、圆葱啊，这些都是比较像的。不太像的可能是青菜的那些，比如说没有芹菜。 没有芹菜。 对，然后菠菜和国内的味道也不太一样，样子也不太一样。一样的有包菜。我们在那儿其实它那个里的包菜还挺便宜的吧。大约3块钱一个。 人民币， 对，3块钱一个啊、对我们来说还是觉得挺便宜的吧， 还可以，还可以。 然后白菜的话就有点难说了，因为白菜的价格真的是天价， 贵到离谱是吗？ 对，没有买过。 素肉类， 肉的话就是吃鱼肉、鸡肉、牛肉，对。 那肉的价格嘞？ 肉的价格可能几十块钱一斤， 就相对于菜来说呢？ 相对于菜来说，当然要贵 一 点， 贵 一 点是吧？ 但是我们一般会去买他那里的无骨鸡，就是我不需要去剔骨头，直接切开，直接切开做就好了， 就可以和土豆一块做个咖喱鸡。 是的， 非常好。 那刚刚讲的13个女生住在一块，那平常如果要下厨的话，是做13个人吃的饭吗？ 我们刚去的第一天尝试过做13个人的，但是发现每人一筷子就没有了。 要用一整天的时间来做这一桌美食才够大家吃。 对对， 流水席嘛。 所以我们后来就采取了每间屋子一起做饭。 那去留学的都是你们一起的同学吗？ 对，是我们同班的同学。 哦，那你们这个班在国内的话，一个班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班当时是16个人， 然后基本上全过去了， 然 后还有13个是女生，对吗？ 对， 只有3个男生。 两个男生。 那两个男生岂不是苦力担当？ 他们和我们分开住，所以 也不晓得 没有太过麻烦到他们。 对对对， 所以那你们去到那边的话，是单独一个班，还是跟那边也有，就是你们班里也有他们当地的学生呢？ 我们其实是单独一个班的。 老师 是当地的老师，是就是纯孟加拉语，说孟加拉语的老师。 我觉得即使是学这个语言的同学，因为也不是说学了很久嘛，到那儿语言是不是完全没问题呢？ 对，交流啊什么的。 基本的打招呼呀，或者是同意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不啊，这种还是可以说的。上课的话，老师会尽量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跟我们交流， 就说的都很简单。 对对对。 哎，那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孟加拉语的你好，哎，应该怎么说吧？ 哎，我们俩来学一学。 对对对。 孟加拉语的你好要有心理准备，挺长的。 好的好的好的。 叫阿萨拉姆阿拉伊古。 我放弃了，杨帅。 这样我学前部分，你学后部分，然后最后我们来一个完美的呈现。好 的。 啊，你先说一下前一 句。前半句是阿萨拉姆。 阿萨拉姆， 阿拉伊贡， 阿拉伊贡， 阿萨拉姆， 阿拉伊贡， 非常好，非常好。 我是 TFBOYS。 哎，我们俩的语言天赋还是 OK 的。 对，还是蛮高的啊。 是的是的。 献丑了献丑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学校的这些学习啊，学习生活吧。 首先来介绍一下你们那所大学吧。 达卡大学的话，它是一所公立的综合性的大学，可能偏研究方向多一点。然后它 应该算是孟加拉国最古老的一个大学了，是在1921年也就成立了。而且达卡大学其实是对孟加拉国的建立有着很深的影响。很多影响的运动会在达卡大学以达卡大学为中心来开展，比如说影响孟加拉国建立的一个导火线语言运动就是从达卡大学的师生们发起的。然后这个学校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到以至于我真的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学校，哪个地方是外面的路。 就它的界限不是那么的明确，对吗？ 对， 是没有校园，没 有明确的那种说是从这个墙到那个墙是达卡大学，没有这种区分。 哦，所以说它相当于就是城市街区形式的这种，是吗？ 对对对。 啊， 那它是处在这个城市的繁华地段吗？ 不，还是挺古老的一个街区的。 那为什么还会堵车呢？到那是整个这个地方就很堵吗？ 对对对，就是整个打卡都会堵，不管是在哪个地方都会堵的。 刚刚讲了这个学校非常的历史悠久，那校园里的风景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还是蛮独特的吧。 独特？ 对，因为他们是红砖建筑。 红砖？ 哦，是有什么说法吗？ 也没有，应该可能是 这个红砖是当地的一种建筑当中常用的一个材料吗？ 其实他们的建筑还是挺有趣的，他们花花绿绿的 房子就花花绿绿。 对，他们的房子花花绿绿的。然后达卡大学有一些学院他会用红色的砖来铸成。我们所在的现代语言学院是白色的。 就是整个大学里面有各种颜色，有红色有白色。 对，它不是统一的一个风格。 哦，就自成一派。 对对对，是的。 那校园里的这些风景怎么样呢？ 其实还是要分学院吧。我们那个学院就相对简陋一些，就是它外部的环境相对简陋，但是进去之后教室里居然有空调。就是 这 对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因为在孟加拉国，我们住的地方是没有空调的，而且他们那里的空调算是奢侈品吧。 20多度的温度没有空调， 对，只靠一个风扇，就是不是一个风扇，每一间屋子里一个风扇来维持这个降温。 整个大学的所有教室里都有空调吗？ 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我们所在的那个学院是有的， 就大家都有。 对对对，而且他们把空调的温度调得特别特别低， 因为太热了， 就很少用，一用就一定要把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对， 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在教室外觉得好热啊好热啊，然后进去之后就特别想把空调给关掉， 就真的 好冷好冷， 冰天的感觉。 是的。 好的，那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学校的这个环境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你的学习情况吧。因为去到这个大学之后，不知道跟咱们国内的有没有，比如说这个课业设置啊、课程啊、上课时间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先来说说上课时间吧。他们的上课时间不像中国一样，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然后把课安排的挺规整的。他们是从星期天开始。对，他们是星期天至 算是这周的第一 天。 对，星期天算是最、第一天。然后我们只有3天是有课的，而且是整天有课的。从8点一直到下午的4-5点钟左右。 就是有课的那几天的白天就一直都是在学校。 基本上吧，中午会回家做饭。然后吃完饭其实没怎么有睡觉的时间，就要赶到教室去上课了。 那这个上课时间其实跟国内还是一样的啊，8点上课。 对，上课时间一样，但是可能他安排的天数会有一些出入。 然后晚上都没有课程。 对，晚上我们会选择在自习室啊，或者在宿舍里学习。 那一周只有3天有课，剩下的4天干嘛呢？闲逛吗？ 也会逛了，但是还是学习嘛。 学校里会有一些活动吗？除了学习之外。 他们的活动其实还是挺有文化特征的， 当地特色的。 对，当地特色。但是可能我们去的时候 没有赶上他们节日比较多的这个时间，所以就没有特别多的文化活动。 在这插一嘴，那个孟加拉国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节日呢？ 他们有新年。 新年， 对，孟历的新年 啊、他们的新年是几月份？几月几号？ 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应该是三四月份的样子。四月份， 就比咱们的这个春节稍微 晚一点， 晚一点。 对对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历法和中国的还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的对于自己春节的庆祝方式呢，就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比如也会有晚会吗？或者说也有假期吗？ 也会有春晚吗？你想问吗？ 他们那里的话，其实真正庆祝的只有一天嘛，就是和我们大年三十晚上那种感觉是一样，但是他们会庆祝一整天，他们也会穿上自己很喜欢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去大街小巷，走亲访友这种感觉。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们在过年之前有比较有意思的两个算是小节日吧，一个是开启新账本的庆祝。 新账本、 对，他们意思就是在新年结束的最后一天之前，他们要把旧账给结算清楚、然后开启一本新的账本。 是真的有账本这种东西的存 在吗？就是古时候，现在其实也有，但是很少了。 成为一种说法， 一种形式。 对对对， 就在旧年的最后一天、 一定要把账算清。 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在年底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账都算清，然后第二年就更好的进行一个更好的工作。 没错。 还有一个比较意思的点，有意思的点呢，是他们在过年这一天是佃户可以免租的。 就那一天。 对，就那一天。 那意义不大吧。 还是有一点意义的啦，那至少有一天嘛。 就是所有租店面的人，还是说所有租房子的人？ 不是指农，就是农业这一块里 啊。你具体介绍一下。 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其实还是算是古代的一个习俗吧。他们的地主会在这一天请他们的佃户来吃喝，请客吃饭。然后就和他们说，你们这一段时间这个租我就不收了，就免租这样一种情况。 是这一段时间是吗？ 对，他们其实真正的过节是一天，但是节前可能有一段一小段时间，就像比如中国嘛，是从腊月二十三可能就 有 点， 对，他会 有 一个准备的时间。 对对，是的。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也会有这种这个假期。 他们放假还挺多的，逢节就要放假。 那春节他们是放几天？大概 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是 正好错过了那段时间。 对，我们错过了他们过年的时间，然后为了赶中国的春节嘛。 对，刚刚我说就是打一个岔，结果这个岔打的就相当的大，就把这个话题聊得有点开了，还是回到讲这个学业的情况啊。那刚刚讲了上课时间，那主要在学校里都学什么呢？因为你在国内学的是孟加拉语，那去那儿也是只学语言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课程呢？ 我们还是主要专攻孟加拉语这一块，然后分设的课程就是听说读写。我们听说是一个老师教，读写是另一个老师教，是两个不同的老师。 就不会学什么数学之类的吗？ 对，我们小语种，我们至少 属于文科嘛， 至少在国内我们也不会学数学的。 对啊，文科嘛。 那历史就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文化背景也会学吧？ 这种其实可能还是要我们自身去感受吧，他们不会开设这样的课，当然开设这样的课我们也听不懂嘛。 所以去那儿主要就是学语言，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会柔和到这个听说读写这些语言当中，不，这些课程当中。 对，老师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涉及到一些知识。 那有没有哪科老师是你就是让你特别喜欢，跟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其实教我们听说的那个老师，在孟加拉国女性一般会穿纱丽，就像印度那种纱丽一样。那个老师的话，她的纱丽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每天换一套的那种感觉。 那会戴那个鼻环吗？ 鼻环倒是没戴，但是手上会有很多他们那里的手镯 首饰啊。 对，然后我们总 是只有那个老师这样，还是大家都这样？ 教我们的两个老师中，她是纱丽非常漂亮的一个， 就两个都是女老师。 对的， 然后这个女老师算是比较时尚一点。 是的是的，非常时尚。 大概是多大年纪？ 可能四十多了吧。对的。 哇，好厉害，四十多了还武装到牙齿。 但是他穿着起来其实看起来没有那么大年纪。 嗯，是那种比较艳丽的颜色吗？ 是的，因为他们那里的布料基本上都是挺艳丽的，因为他们的国旗就是红色和绿色的搭配，嗯，所以他们可能在色彩方面也非常的鲜艳 明艳啊。 对，然后我们总是问老师，嗯，老师你的纱丽在哪儿买的呀，我们也想买你这样的纱丽。 老师我要淘宝同款。 然后老师就说，哎呀，这是我谁谁谁送我的， 这是我量身定做的，你们买不到的。 对， 老师也算是一个时尚的宠儿了。 对， 对， 对， 是的，嗯，但是其实虽然他穿得很漂亮，然后我们也非常喜欢他，上课还是挺严格的。 嗯， 比如说如果他让你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旁边的同学呢想稍微提醒你一下， 嗯， 他就非常不开心，他觉得 怎么能作弊呢。 对啊，这你要自己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考来回答这个问题，别人去帮助你，嗯，相当于毁了你的人生。 对对对， 这个老师说话还是蛮严格的。 对的， 非常的有原则啊。 是， 那这个老师上课这么严格，那课下的作业多吗？ 其实我们听说的作业还是挺少的，不会有特别多的让我们去练习的作业，嗯，但是他会因为我们还是按照他发的课本来学嘛，所以我们肯定是要读课本上的一些语句呀单词啊之类的。 嗯， 相对而言我们读写的作业就比较多了 啊。 作业一般会是什么内容呢？ 造句。 造句。 对，因为 会不会像小时候学语文课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其实还是很像的，因为我们学的都是比较基础的嘛。 嗯， 他会 字词。 对，他会首先给我们列40个动词。 嗯， 然后在孟加拉语语法里动词的变化形式还是蛮多的，有7种时态。 哇， 人称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要用每一个人称每一个时态用这个动词不同的变化形式来造句。 嗯， 就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就非常简单的是我有一支笔， 嗯， 他有一支笔，你有一支笔，你有一支笔，等等等等，啊， 我听着都头疼， 就很细分。 对，这个呢你看这只是一般现在时。 嗯， 那我将来会有一支笔，你将来会有一支笔， 您将来会有一支笔。 对，就是这样子造句，然后基本上每天下课都要回去这样反反复复用那40个动词来造句，我们真的是要吐血了。 那这样吧，我们现场演绎一下。 嗯，好 啊。好吧，就以这个我去学校为例。 好的， 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孟加拉语啊。 比如说我去学校， 嗯， 阿米斯古勒加伊， 嗯哼，那他去学校呢？ 他去学校，谁斯古勒加伊？ 啊，就是后缀都是一样的。 对， 斯古勒加伊。 加伊是学校吗？ 不是 ，school 就是相当于 school 英语的 school 嘛。 英语。 对他们那里也是有 school 这种称法的， 嗯 啊，发音啊。 对，然后您去学校，阿米斯古勒加伊。 哦， 那这个您和中文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比较 尊称是吗？ 对，但是其实它的您还会有分别，就是 比较男生和女生， 不是男生和女生，他们其实阴阳性的分别还是不是很明显。 嗯， 他们会有比如说远距离的您和近距离的您， 就 是，还 是 不太一样。就是不是指空间距离 啊，就比如说你现在在那个位置， 我就是远您。 对 对对对， 然后我现在对对对对， 是的， 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嗯，这种在国内是完全 太细碎了， 对，完全不知道还有这种分法。 嗯，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为这个造句兢兢业业的去学习， 想破脑袋。 是的， 就感觉自己回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每天都在那儿造句。嗯，练句子。 对，而且老师还让我们写日记。 写日记是为了锻炼写句子的能力吗？ 对对对，还是造句嘛。 嗯， 但是你要把它连成一篇日记， 就更难，就写类似写小作文那种感 觉。对，而且你还不能每天都写我几点起床，我起床之后做了什么。对，不是不能写流水账，是你不能每天都重复写这种东西。 今天我去上学，明天我还去上学， 后天我还在学校。 对，每天的内容都是我爱学习。 对，这样的话就不行， 就希望还是内容要真实一点，不要是为了写日记而写日记。 对，你也可以谈一谈你自己的童年呀，自己的梦想之类的，这样也可以是一篇日记。 但前提是你的词汇量得能达到啊。 我们就是用尽量简单的语言来 组成这样一篇日记。 嗯，好，那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课业、课程、老师的这些情况之后呢，我想问一下一敏，学这个孟加拉语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算是吧，因为就是当时报志愿的时候看到，哎，孟加拉语挺神秘的语言嘛，就是完全不知道，所以就觉得有兴趣尝试一下。 是在上大学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门语言？ 完全没有，没有听说过， 就对孟加拉国这个国家也不是那么的熟悉。 对，只是在高中课本里，地理课本里提到过。 就可能和我们现在的认知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进了大学之后才有进一步的了解。 是的， 所以说你的初衷就是因为，哎，我好奇，我就要去一探究竟。 对对对，好奇心很重啊，我。 那现在的感受是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 对， 其实还是不后悔吧，因为我是属于我学什么东西，我的兴趣就会在这里的人。 都可以乐在其中。 对对对。而且我还是比较偏爱学习语言的。 嗯，有语言天分哈、 啊、算是吧。 好的，那最后呢，让一敏来给马上要出国留学的这个朋友们提供几点留学小贴士吧。 包括我，给我提一些小建议。 对对对。好， 其实我觉得出国的话最重要的，你要真的是去先提前了解一下他的文化。你要知道你什么东西不能做，什么东西可以做。 是，这个很重要。 对，而且还要掌握一些它的天气状况呀，你要穿什么衣服呀，这种比较基本的。对。还有就是你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它那边有什么疾病，你要带一些预防的药啊，或者是衣物之类的也要去预防。还有就是既然出国了嘛，一定要把握好出国交流的机会。多多去跟当地人交流呀，包括自己去， 千万不要只混在就是国人当中。 对，不要去总是旅游啊那种。其实旅游还是挺好的嘛，但是还是 要 有交流的过程。 最侧重的是什么？你去到这个国家是为了什么？ 对，是的， 去学习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语言。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一敏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关于他去孟加拉国达卡大学的一些留学经历和经验。非常感谢一敏。 谢谢。 那今天我们的海外高校情报站就是这样了。我是一涵。 我是杨帅。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It's gonna be blue.